总会到来，我等待，无数次的默默离开，无数次的悄悄回来，离开回来回来离开，孤独等待。回来，离开，孤独等待。